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七，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8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第14届全运会即将开幕，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增强人民体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特别策划我们的精气神，带您近距离观察生机勃勃的民间体育活动。今天播出《天幕剑客》，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 追寻精神密码，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今天播出《患难中同行，废墟上挺立》。 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成交金额近1200亿元。 澳门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初步产生26名直选和建选议员。 浙江、上海等地全力做好防御工作，应对台风灿都。 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布首份911调查文件。 总台CGTN报道员探访阿富汗喀布尔机场，该机场国际航班很快将全面恢复。以下是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本月15号，国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全运会将在西安开幕。近年来，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持续激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 2016年8月25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3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强调，下一步我希望啊，就是我们一个在竞技体育运动中啊，继续弘扬奥林匹克和中华体育精神，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高、更快、更强。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全民健身运动。 把健康中国通过全民健身运动搞起来。再一个呢，体育改革要锲而不舍地抓下去。随着近年来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陕西省已承办第14届全运会为契机，实施全运惠民工程，加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 陕西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董力。 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在“十三五”目实现了1.97平方米，体育场馆免费开放，成效明显。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了43%。河南省开展"我要上全运"系列活动，通过为全运会群众项目选拔队员，实现全民共同参与。河南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赵俊。 全民全运全运会的不光是竞技的对抗，也是我们人人有份，参加全健身活动啊。 体育运动要从娃娃抓起，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去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通过170项清单方式系统推进学生强体魄、健人格、练意志的工作。成华区教育局体育专干贺电， 也就是我们的小胖墩、小眼镜，把体适健康纳入了学校的一个考核，执行这个问责机制，会进行一个排名考核。 在不久前闭幕的第32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明年年初，中国将主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情况时强调， 我们的竞技体育运动走什么路，和我们国家走强国之路啊是一样的，就是靠创新、靠科技。 我们一方面自主创新，一方面呢吸收国际先进的科技、先进的这种训练水平，来提高我们自己。 目前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已进入到全力冲刺、全面就绪、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正从愿景走向现实。正在紧张备战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徐梦桃， 那一刻你拼出来了，升起的是自己国家的国旗，然后就是大家，哎呦，那种使命感真的，我就感觉值。希望做更多次的这样突破吧，我还是希望在这个项目中有自己的里程碑。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8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最后一站，昨天在陕西西安举行。总台驻陕西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邹毅报道。 上午8:30，火炬传递起跑仪式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3名圣火护卫护送圣火火种灯入场，点燃火炬。第一棒火炬手薛莹接过火炬后，缓缓跑下仪式台。 在我们传递过程中啊，我看到周围的观众为我们每一位火炬手呐喊助威，让我更加体会到了我们陕西人齐心协力办好全运会的决心。我也会把全运会拼搏奋斗的这种精神带到我的工作中，为我们陕西的发展做出我们产业工人的贡献。 上午10:27，担任本次火炬传递最后一棒火炬手的14运会和残特奥会形象大使吴亚楠手持火炬来到西安奥体中心中央广场，并点燃圣火盆，标志着14运会和残特奥会火炬传递活动圆满结束。 那么作为一名运动员和教练员，我也是刚刚在结束的50套路比赛当中，我的队员获得了我们竞技项目的陕西代表团的5块金牌，能够拿着这枚金牌今天来参加这个火炬的传递，我也感到无比的荣幸。 本次火炬传递活动采取全运会与残特奥会两火合一一体传递的模式，力求让更多残疾人与健全人一同参与到接力奋进之中。 本次传递活动从8月16日开始，为期28天，传递3秦大地14个站点，圣火将分别在9月15日的14运会开幕式和10月22日的残特奥会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塔。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我们的精气神， 今天播出天幕剑客，采制总台记者常亚飞、杨玉、夏振宇。 在距离天津市中心西北向大约15公里的北辰区天幕镇，京杭大运河东畔的村子里，藏着一个当地建有的精神家园——天幕剑馆。平房，90年代的红砖墙，约2个羽毛球场大的剑馆内有乾坤。从1998年开始，天幕镇的花剑爱好者们集资装修了这个地方。你家的凳子，我家的沙发，他家的挂画，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有来历。馆长穆瑞才， 都是这个热心人嘛，我这儿有凳子，给拉进来了，沙发给送过来了，这样子都有。 在过去物质和精神娱乐相对匮乏的年代，踢毽子、跳房子、丢沙包、滚铁圈是大部分孩子们娱乐的不二之选。 下一两半打发古乱花剑。 时过境迁，天幕也从村变成了镇，村民们从平房搬进了楼房，但踢毽子的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恰逢周末，当地剑友们乘着各式的交通工具赶到天幕剑馆。周六下午的集体踢毽，几十年来雷打不动，已经成为刻在基因里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剑一天一事儿的，老爷儿，脚头了啊，最少年轻十来岁。 是吧？ 弹踢、磕踢、崴踢、蹦踢。外烙、抹踢、杂踢、偏踢，天幕镇的村民们对这8样踢法如数家珍。毽子上下翻飞，人们灵动跳跃，缠身绕腿，经久不落，踢出了欢乐，踢出了健康。 直播间的教友听到他们那个踢毽的声音了吗？还有配乐呢。鼎盛王朝，你好，蓝鲸不灵，好嘛，蓝大姐，下午好，好个葫芦娃都等着你了，你不来。可要命了。 目前天幕的中小学已经把花剑作为一个普及项目进行推广，人手一件，并且配有专门的教材， 天目小学的体育老师穆丹。 像练签就是踢100次可能才成功一次，然后他有一次成功，他就特别兴奋地过来告诉你，他就觉得他特别有成就感，这种精神我觉得能带到他一辈子。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指出，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作为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生态保护权责、调动各方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要加快健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分类补偿与综合补偿统筹兼顾，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协调推进，强化激励与硬化约束协同发力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意见提出的改革目标是，到2025年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基本完备，以生态保护成本为主要依据的分类补偿制度日益健全，以提升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为基本取向的综合补偿制度不断完善，以受益者付费原则为基础的市场化、多元化补偿格局初步形成，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显著增强，生态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的局面基本形成。到2035年，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基本定型。意见指出，要聚焦重要生态环境要素，完善分类补偿制度，包括建立健全分类补偿制度，逐步探索统筹保护模式。要围绕国家生态安全重点，健全综合补偿制度，包括加大纵向补偿力度，突出纵向补偿重点，改进纵向补偿办法，健全横向补偿机制。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推进多元化补偿，包括完善市场交易机制，拓展市场化融资渠道，探索多样化补偿方式。要完善相关领域配套措施，增强改革协同，包括加快推进法治建设，完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发挥财税政策调节功能，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要树牢生态保护责任意识，强化激励约束，包括落实主体责任，健全考评机制，强化监督问责。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更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患难中同行，废墟上挺立。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周一帆、刘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特别直播 汶川紧急救援。 2008年5月12日14:28.04，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境内发生8.0级大地震。医生唐雄和妻子谢守菊当时被压在北川一座4层小楼下，两人在被埋72小时和139个小时之后被救出。 是18号上午9:10。 幸存者叫唐雄，33岁。 唐雄失去了半个右脚掌，一年后他就拄着拐杖返回北川，在板房中治病救人。 我爱人真的是没抛弃我，没放弃我。我们党和这个政府，我们这些救援的人员，不抛弃不放弃，才创造了这么多生命的奇迹。 这是一场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生命大营救。河北唐山也第一时间发出号召，涅槃重生的唐山人希望把抗震救灾中积累的救灾经验贡献给灾区人民。感动中国人物唐山民间志愿者宋志勇是其中一位。 在北川中学，宋志勇和他12个农民兄弟和其他救援队一起救出了25名有生命迹象的受灾群众。 在那个时候，失去亲人的痛苦都已经让他难以承受了，但是咱们的党，咱们这个国家，这种精神让每个人都能够坚持下去。 为保证灾区重建，党中央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一省帮一重灾县，每个省拿出上一年财政收入1%，帮助灾区尽快恢复。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目前，中国已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各地减灾基础能力进一步增强，整体应急能力明显增强。应急管理部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司副司长侯建胜： 共而忘思，方能与共，百事不挠，勇往直前。我觉得这个精神啊，跟我们这个伟大建党精神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加强我们灾害的全过程管理，提倡综合救灾啊，综合减灾，保全人的生命。只要人在，其他的一切都会有。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成交金额近1200亿元，进一步成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专业化平台。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截至9月10号，新三板挂牌公司总计7281家，收盘时，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累计成交金额达到1189亿元。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分析， 应该说新三板的成交量的大增，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一个发展啊，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1000亿的成交量恐怕还只是一个开端，今后全年度的成交量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大幅度增加。 专家表示，新三板将进一步成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专业化平台。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王贤： 新三板现有的公司是近7300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后备资源。这种多元的、多维的，实际上就是旨在扩大资本市场的包容度，更多的实体经济的企业服务。 本台消息，澳门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的初步投票统计结果于今天凌晨揭晓，初步产生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议员共26名，直选一席当选的14名议员分别是施嘉伦、李静怡、高天赐、郑安婷、梁鸿系、黄杰珍、宋碧琪、梁孙旭、谢世宏、林宇涛、罗彩燕、严义恒、马耀峰、李良芳。间接一席当选的12名议员分别是工商金融界的高开贤、崔世平、叶兆佳、王世民，劳工界的林伦伟、李振宇，专业界的崔世昌、黄显辉、陈毅力，社会服务及教育界的何润生，文化及体育界的陈泽武、梁安琪。委任一席的7名议员将由特区行政长官在收到立法会选举总核算结果后15日内委任。澳门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12号9点开始投票，至当日21点结束。澳门特区立法会选举法规定，澳门特区第7届立法会议员总数为33人，当中直选议员14人，荐选议员12人，行政长官委任议员7人。特区第7届立法会的任期从2021年10月开始，任期4年。澳门特区政府昨夜表示，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顺利举行，选举过程秩序良好，体现了公平、公正、廉洁的要求。 本台消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近日接受总台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对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澳门在回归20多年来，在中央政府大力的支持之下啊，我们在澳门的各项事业发展还是比较稳定和有所突破，但是我们的地域面积太小，在这里限制了我们很多产业的发展。这一次中央政府给了我们这个空间，不能是光是一个总部经济啊，我们希望实在的在横琴做点事情。 贺一诚表示，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并非普通的开发区，无先例可循，对澳门来说是新挑战，更是新机遇。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深度合作区的问题，而是我们一个政策，我们怎么去发展我们以后我们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本台消息，福建省莆田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12号下午4点，福建莆田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64例，其中确诊病例32例，无症状感染者32例。据通报，风亭镇全镇升为高风险区域，此外新增三个中风险区域。疫情发生后，多地医护人员专家都紧急驰援莆田。福建省莆田市副市长胡国防介绍，当地核酸检测范围在不断扩大，流调工作的速度也在加快。 由国家、省、市、县联合组成流调队伍160人，组成无知流调队，确保当地新增病例在24小时内完成流调。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11号0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20例，均在福建，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4例。截至9月11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740例。截至9月1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4258万剂次。 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预计今天中午前后登陆或擦过浙江东北部一带沿海。浙江宁波、舟山、台州等地教育部门宣布，中小学校、幼儿园和培训机构停课，多地严阵以待，努力将台风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总台驻浙江记者曹美丽、杜金明、张国亮报道。 在宁波市宁海县强蛟镇霞山码头，从12号上午开始风力明显增强，为了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停靠在霞山码头的150艘船只将陆续前往附近的王石澳避风锚地避风。在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码头，20000个集装箱在昨晚9点左右完成全部捆扎任务。宁波舟山港北仑第一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操作部值班主任谢东伟： 因为我们卡的空下有20000多T，全部要进去绑着，防止被大风吹倒。 群众转移也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9月22号下午，宁波市宁海县梅林街道对地处低洼村庄的3000多名群众进行大转移。截止到当晚6点，3000多名群众全部转移到安置点。梅林街道武松村林村干部王国维： 因为我们武松村呢，因为是两岸夹一股呢，也有这个泥石流的威胁，也是地质灾害点，我们部落一户、部落一人全部把它转移出去。 目前，浙江已经启动了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省严阵以待。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 目前呢，预判呢，可能局部会有大到暴雨，登陆时候它的风力可能会达到台风或者强台风级。 除浙江外，台风灿都将在今天到明天给上海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今天下午和明天全天停课，各公园、室外旅游景点和游乐场所今明两天一律闭园。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昨天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会商研判，部署台风灿都防御工作。国家防总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浙江、上海协助开展防汛、防台风工作。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我国首座高水平放射性废液玻璃固化设施昨天正式投运，这标志着我国已实现高放废液处理能力零的突破，跻身世界上少数几个具备高放废液玻璃固化技术的国家。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华能山东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一号反应堆昨天首次达到临界状态，机组开启带核功率运行，预计年内并网发电。该工程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世界首座具有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特征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项目。 黑龙江省与广东省对口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昨天举行，76个项目总签约额达 1114.79 亿元。自龙跃深哈开展对口合作以来，两省对口合作，尤其是产业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截至目前，两省合作项目已超过500个，总签约额接近5000亿元。 和平使命2021上合组织成员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中方参演部队昨天在俄罗斯奥伦堡州东古兹靶场举行中国营开营仪式，并立即展开临战训练，标志着中方参演部队由战役投送阶段转入战役实施阶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当地时间9月11号晚发布了第一份与911袭击调查结果有关的文件。在这份16页的文件中，联邦调查局称，19名劫机者中有15名来自沙特阿拉伯，且劫机者在美国有同伙，但无证据显示沙特阿拉伯政府参与其中。 阿富汗黎明电视台当地时间12号报道，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于当日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并与包括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总理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在内的多名高官举行会谈。总台 CGTN 报道员达雷兹10号实地探访了喀布尔国际机场，就目前机场航班恢复情况采访了机场负责人。负责人介绍，目前阿富汗国内航班已恢复运营，国际航班恢复工作已完成约90%，很快将全面恢复。 现在机场运行的航班数量每天都在增加，我们也已经开始恢复了几班国际航班，这些航班都是一些国家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 由于美军撤离前对喀布尔机场的大量设备进行了破坏，塔利班目前仍在进行相关检修及设备的修复。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095202例，死亡659936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33733例，新增死亡病例301例。 据美国媒体报道，一项调查显示，在疫情期间，27%的美国少数族裔小型企业仍处于关闭状态，而其他小型企业的这一比例为18%。8月份，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上升至8.8%，几乎是美国白人失业率4.5%的2倍。报道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美国的少数族裔长期被差异对待。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12号在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举行会谈后表示，双方会谈具有建设性。双方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将到伊朗更换该机构在伊朗核设施中安装的监控设备的存储卡，存储卡将按照惯例在伊朗封存。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李浩，主播文琪、尹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